情，对拉红没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红没有心，对呀红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心想 温暖， 送给你一个天地， 送给你一个随心， 送给你一个顺利， 送给你一个初恋，送给你一个青年，送给你一个聪明， 送给你一个 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，温暖甜蜜随心所欲，温暖甜蜜随心所欲，随心所 乡亲什么年纪？

听众朋友，在这一次的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国家歌舞团的刘玉婉所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。听众朋友，听她的歌声似饮甘露，韵味绵长。好，编辑阁剑锋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经典走四方我们再见吧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。